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今天联合报用下用这个特稿，讲郭跟侯的大内斗已经开始了。好，那么国民党隐隐展现分裂的态势。那么连胜文出来说两边都要克制老实讲很难。好，那么今天这个已经有人去伤害王金平。哎呀，我为了蹭声量凉啦，做主事威。好，那么另外呢是中国时报说黄建廷是郭台铭的人，怎么可以私底下去见他呢？这种见面讲的话怎么可信呢？你们到底在密会什么？这个其实是在质疑朱立伦。所以朱立伦今天给他虽否认说没有黄建廷跟你要去的，伊无甲我讲，是我大甲我讲。好，那么这个联合报还写，朱立伦迟迟没有表态选不选。好，彼此大家之间那种互信几乎瓦解。好，然后王金平说那个反郭台铭遐拢是你支持特定人你运作的。好，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分成好几派了。那么国民党整个这个态势会怎么发展那么张亚中今天也出来说怎么可以不办初选呢？怎么可以征召呢？什么叫党内民主？给他一个功，连卢秀燕都想选。好，那么柯文哲今天也出来讲说他这个谁当选由他决定，他不一定选得上，但是他有破坏的能力。好，那么这个另外呢是南投，今天有民调说蔡培慧跟林明珍已经打成平手，所以南投这局民进党兵盘并不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林明珍大家感受到他在栽培他们的私心你要栽培你们不是不行，但是你哪会你敢有你栽培南投的少年人那么还有这个这个他已经说可能是犯法了，包括一些论文等等等齁。好，那么另外是中国引爆了武汉，引爆了十万个长辈的这个游行齁抗议。为什么？因为中国没钱把他们的这个医疗保健费削减七成在中国十万人的聚会，你想一想看是有多恐怖。那中国没钱到什么程度？今天我们要来这个分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郭委员。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伟哥好，大家好。 好，台湾智库的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 伟哥好，大家好。 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 伟哥好，大家晚安。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康仁俊。 伟哥大家好。 好，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郭台铭讲他是经要选总统是经过妈祖跟关公同意的。好，那么另外黄建廷跑去见郭台铭这个事情大家也很有疑虑。好，那么侯友宜这的阵营似乎也急了，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进宫庙正前方就看到一张挂着超大郭台铭参拜的大照片，土城顺圣宫供奉关圣帝君，郭台铭三不五时就会来。据传郭台铭这回决心再战2024，除了来这禀报关圣帝君，也有问过妈祖，在神明同意下才开始行动。 营业31号我就感觉到他有起心动念，以他平常这个运作的模式他总是要有所依据，那有所依据的话就是依据这方面呢，收集各方面的资料来做一个研判。 跟郭台铭友好的前立委卢嘉诚透露，近期不断与郭台铭联系，他会起心动念，就是因为相信大数据。据传郭台铭自行民调，2024总统选战蓝绿白撒哈都，无论是郭台铭还是侯友宜出马，两人支持度相当。但是如果排除柯文哲参战，变成蓝绿对决，郭台铭的支持度可是超越侯友宜。 就好像四年前一模一样。只是谈换了口而已。 但是说内部民调指数跟您的民调是差不多的。 其实每个人关心国家的发展，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事都是好的， 侯友宜回避参选答案，但是2024母鸡没敲定，蓝营焦虑感没突破。 到底他们有没有意愿？如果有意愿，赶快表态啊！我们是希望国民党是最强的一个人。最强的一组人能够出来竞选。 只是郭台铭四年前痛批本章腐朽退党，能不能有初选资格还要看党中央做最后决定。而蔡正元脸书暗批郭台铭把国民党当公厕，自认为很大只，又跑来再尿一泡。党内李明贤跟郑世维都来暗赞，谁会是蓝营2024西共主？内部恐怕还有激烈厮杀。 当然咱节目我有讲，我讲黄建明这个角色很特别，好，这个他去见郭台铭，郭台铭又没有，不是党员啊。再来，你是郭台铭四年前选总统的时候的副手，很多人不会相信你的。给那个中部西部啊，都下一篇啊。黄建廷贤命密会，拍谁哦？这个贤命我特别把它圈起来，这等一下要说啊。他说贤命密会郭台铭惹猜疑，猜疑的是啥？我不相信啊。文章怎么写？令人意外的是，郭表态以前，黄建廷竟然已经先跟郭台铭密会了，拍摄。所以郭台铭阿伟讲，伊要说，伊想要入去国民党，要参加初选，因就先见面啊。这让人诧异，党中央为什么自己打脸，不顾党纪的规范，诡异的去接触一位连党员都不是，商讨总统大选合作事宜？外界一定好奇，双方究竟讨论什么？国民党也有必要对外说明白、讲清楚，好。掌控党权的人，现在你吃碗来看碗碗呢？与特定的非党员讨论2024大选呢？党内底无人，有人讲不算了吗？侯友宜讲不算了吗？党内没有人想参选了吗？党中央私下密会郭台铭的政治动机到底是什么？作为党中央的秘书长，又是当时啊郭台铭亲密的政治盟友，黄建廷称贤命找郭台铭密谈2024大选事宜，如果是为了筹组所谓菲律大联盟，那么你有找柯文哲吗？其他在野党你谈了吗？如果没有，朱立伦所谓团结菲律大联盟的说法就会被质疑是为了接触郭台铭的借口。郭台铭说他，郭台铭不要说参选了，现在连党员都不是呢。这个人无视党章纪律，连一句道歉都不愿意说，国民党中央竟然还自己打脸上门拜会，令人大开眼界啊。以不然文章公啊，郭台铭以后只能够拉拉队啦，他怎么可以选啊？他只能够出钱出力胡选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啊。我先请教一下郭委员齁，喜安那中国西部对黄建廷这样的密会非常的不信任啊。 最主要原因其实不是黄建廷，最主要原因是郭台铭，为什么？因为旺中集团齁，其实跟郭台铭齁已经结下齁不解之冤仇啊，从四年前的时候就开始开关球 get 当就开枪了，就说如果他要买媒体的话，就轮不到蔡旺旺他去买，然后还有诸多的场合就讲了，简直是恶言相向，所以说确实啊，在整个泛蓝的阵营当中已经开打，连媒体都站选边了，你说如果是在媒体报道内容所讲的所谓的非律联盟，所谓非律联盟当然是包含不是党员啊，不是吗？所以说他现在不是党员，他是前党员嘛，好，更何况整个国民党阵营在四年前当中的这一个郭台铭，他是不是党员？他也不是党员，他是失联党员，那时候他还不具有党员的身份，那时候吴敦义用什么方式为他解套？就颁那个所谓的荣誉党证给他，让他能够参加整个党内的一个游戏规则。 是， 那郭台铭这一次回不回郭？这个回郭回得了国民党没有？都还不晓得。可是呢，他还没有回来，侯阵营这边就开始侯急了。那侯急的不是侯本人啊，侯急的都是周遭的人。那为什么？那代表郭台铭他有一定程度的支持度嘛，威胁到侯，今天才会这种局面嘛。 对。 可是呢，郭台铭出来的这个手法齁，其实跟四年前呢、简直是翻版了、第一个宗教说、顶改呢讲的是妈祖，这改不像是妈祖一尊呢，佮搬一个关公出来，变两尊。那为什么他搬出这个神明说呢？第一个哈、要创造那个正当性嘛。其实也不是我愿意啊，是神明啊。第二个是什么？这个关公跟妈祖在台湾的信徒这么多，那可累积他的社会基础啊。 第三个好像君权神授的那种概念了、啊，哎呀，这好远比在封建时期的感觉更反民主嘛。嗯嗯嗯。可是这些手法都相同啊，老实讲， 给我算 的，都是民给我算的，我不会拨来啊那吼。然后，但是有一个啊，有一个唯一一个不一样的是什么？唯一一个不一样的说，要求啊，这一个朱立伦啊，不能重蹈四年前的覆辙。嗯嗯。四年前的覆辙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这个征召初选、啊、嗯嗯，哎呀，征召韩国瑜进来初选，哎，那你不能重蹈覆辙，这个不要重蹈覆辙的这个说法，某个程度啊，也是说我郭台铭要加入这个国民党参选，嗯，但我也不想要重蹈覆辙， 是， 你就不要玩四年前那种方式来重蹈覆辙，这我可不要接受， 是， 可是以这一个那个朱立伦的一个高位的话，他想说。我如果有可以结合郭进来的话、嗯、基本上他就是可以创造他的菲律这一个阵线嘛。哦、菲律大联盟的这一个阵线的筹组相对于侯来说的话某个程度啊郭还有一些白的色彩在。嗯、为什么高虹安就是啦、啊啊哎。高虹安就是他的子弟兵有白的色彩啊。然后最近有一份民调所做出来如果假设柯文哲不选的话，那郭台铭的支持度是更高啊！啊哈，更高的情况底下，这种更高的情况底下，还高过于什么？高过于侯友宜啊！所以现在国民党里头最强的母鸡当然是侯友宜啊，嗯、可是还没有算郭台铭啊、哎！郭台铭还没有正式国民党里头啊！啊，郭台铭今天呢也透露出来说，他曾经也做过民调，嗯、其实跟啊这一个侯友宜啊。不相上下，嗯，他也自己讲说，如果柯文哲没有出来的话，嗯，他的支持度会更高，嗯，也就是说我选也会选上，嗯，那这种情况底下，朱立伦怎么可能不面对郭台铭呢？嗯，郭台铭昨天的讲法基本上就差没有讲一句话，是，就是句英文，韩国瑜名言 Yes I do， 就差一句话，这句话没讲出来呢，基本上已经表露无遗啊，哎、嗯、呀、啊，既然表露无遗的话，你如果没有用一个方式让他进来整个国民党做参选的话，嗯、那我请问你就是封杀郭嘛？ 对， 你封杀郭的情况底下，郭自然而然他的支持者就不可能支持你嘛，嗯、这种就制度上的一个不公平嘛， 是， 啊这种。制度上的这个不公平也造成上次韩国瑜败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嗯哼，因为制度上的不公平，你明明韩国瑜没有表态，你为什么拉他回来支持郭台铭呢？当然不可能去支持韩国瑜啊。同样的方式，这才是真正令人感到可能会重复四年前的一个覆辙了。这种情况底下，国民党目前的这个内部的竞争、内部的矛盾只会越来越激烈，后好戏还在后头。 今天中央是无质疑。郭台铭也不是党员啊，你叫一个黄建廷去讲，要创啥？您到底密会上面讲个清楚，好、哦？你知影今仔日了，朱立伦惊到了。嗯，朱立伦讲啊，那是黄建廷自己去约的，事后才跟我讲的，你相信吗？ 不相信。 闹扣零就在待机，但是为什么郭朱立伦不敢承认？ 对，其实昨天我就讲哈、我说这个东西说不清楚会伤到朱立伦，哎，有没有？后来你看今天果然伤到了嘛，哎，所以他现在赶快撇清。这个他自己这个黄建廷自己去的，他是你的秘书长哎、欸， 黄建廷对不起、哦，我再讲一下，黄建廷有自己说他嫌命去的、哦， 对啊。 啊，他嫌谁的命？ 嫌关公的命吗？不是，庙主的命。嗯，你知道、啊，所以我是真的觉得都不拢。 不是、啊，嫌命就是嫌朱立伦， 就是朱立伦的命嘛， 主席的命嘛。那为什么主席不敢承认呢？ 你就看朱立伦这个人就切割心态。嗯，当他觉得怕被忠实骂的时候，嗯，他就赶快切割嘛。 是， 因为啊、哦。我以前哦，我已经好几年不看中时了啦、嗯，我现在好喜欢看哦，哎、欸，而且我现在准备要加入中时的 APP 了哈、哦，哦，因为每次骂这个郭台铭，看的是让人家看得非常痛快啊，嗯，而且他都刀刀见骨啊，哎、欸，那我你看就是说，讲，因为当这个刚你看已经说到黄建廷是密会哦，嗯嗯，然后现在呢，黄建廷说我嫌命哦，那朱立伦现在撇清哦，嗯啊，撇得一干二净哦。你的秘书长如果今天说先斩后奏，嗯，先去见了郭台铭，回来再跟你报告，这个秘书长 fire 掉，嗯嗯，今天就应该叫他滚蛋， 是 他没有资格嘛，嗯、他是你党内最重要的 CEO 呢，然后又说黄建廷说他是过年前去的，哇，那等于去两次哦，过年前去一次，然后既然2月10号又去一次， 对， 那到底所谓为了什么东西？告诉大家嘛，开大门走大路，黄建廷也可以说啊，哎，我到底跟他谈的什么东西？他现在只是说啊。他要在国民郭台铭要在国民党啊代表国民党参选，这他没有非选不可。嗯嗯。那非选不可就是可有可无嘛。 是。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啊，就是说 没有那种非选 没有非选不可啦。 对啊， 我一点表态干 啥？对啊， 没有非选不可， 还 能往上表态？ 他们故作矜持。那、我真的觉得国民党上下，包含朱立伦、黄建廷、郭台铭，真的是太假了啦，太 gay 掰了啦。如果大家不能够坦诚不公，那怎么沟通呢？沟通一万次也没有用啊。 哎，任俊雄，王金平院长，你认识吧？ 哎，是 认识嘛？中国时报今天给我安一下。伊讲我去访问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啊，就是台播头家嘛。 是， 伊讲啊，企业家与政治家不大一样，啊，依照每个人的优点来创造未来才是最重要的。我想伊的意思大概是反对郭台铭了。哦，这个语义啦齁，哦，企业家与政治家不一样嘛。那可是呢，这个接下来就不是林柏峰讲的，他说甚至有企业大佬直指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年纪大啦。会挡这掌浑水啊，只是想维持自己的声量，用安尼侮辱王金平了。 我觉得企业家跟政治家当然不一样，但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企业家想变政治家的时候，那他所做的或他所想的会不会跟原来不一样？不知道。那现在看起来确实对于这个，不管是大家对王金平评价或是怎样，我认为郭台铭去找王金平在这个阶段是完全合理的。为什么？第一个，国民党内他还相信谁？他四年前所骂的那一些人，现在都还在国民党党中央。 你这是你修理王金平公这个人不甘寂寞啦，你看也王郭台铭周围的不甘寂寞呢。 我们再回来看哦，就是说王金平在这几年里面，其实包含到马英九的后期啊或者怎样，其实有多少国民党的事务还愿意去听听王金平的意见？这个其实对亲王人士有些人来讲，他们也会觉得说王金平其实对国民党来讲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党中央其实也没有要对他信任或是怎样嘛。那所以王金平其实在上一次里面，他也表态愿意参选总统的这些事情上，我认为对王金平当时是受伤的，而且他也因此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对他是不谅解的。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但你刚特别提到说这个黄建廷的角色，我真的必须讲，我个人认为黄建廷跟朱立伦基本上是在演一场戏啊，双方在唱双簧。为什么？郭台铭其实从年后他的态度非常明显，包含到他找了王金平，而王金平出来讲说有啦，那郭台铭是希望这个要参选或什么，然后希望在党的这个初选机制之下，为什么？因为他坚持是在国民党的正统里面。 是， 这个其实跟王金平过去他被提到跟国民党这些，王金平的态度其实都是这个，不是只有郭台铭哦，这王金平也讲说他永远都会在国民党里面。 对， 可是当郭台铭现在很积极的表达说他愿意讲，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他根本就已经讲 yes I do 了啦。最少他没有讲 yes I do， 最少他讲 yes 我要了啦。 对。 只是问题是，当你今天讲这个时候，黄建廷这时候突然跳出来，而且黄建廷接受访问的时候，其实讲是他是嫌命去。但他说了一件事情是，郭台铭有表达他想要在国民党这边去选总统。这两个差别是什么？郭台铭现在想要营造的是，对啦，我现在想法是这样，但国民党需要我啊，是国民党你要先帮我把规则这些通通都弄好，我再来考虑，这是郭台铭的说法，所以他的高度是我比国民党高度还高。黄建廷那一天说法不是这样啊，黄建廷那一天讲法是，对，郭台铭没有说他一定要选，但是郭台铭说他想在国民党里面，所以那个高度不同嘛。那你看朱立伦今天跳出来， 黄建廷意思就是说国民党郭台铭需要我国民党， 对嘛？ 啊，郭台铭是干嘛讲你国民党需要我？ 对嘛？这是主从关系嘛？所以黄建廷现在出来讲的呢，我老实讲，我认为黄建廷没叫大猪大姨啦。那有可能讲，没人我自己叫。所以朱立伦今天出来否认嘛？他说没有没有，应该要后悔，然后才出来讲，那现在是谁打脸谁？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看这场戏就很简单。 是， 当郭台铭他希望把高度拉高，是因为他是上一次四年前被人家认为说你就拍垮，你知道？你可以讲拜托韩国瑜啊，拜托大哥。拜托你，现在到最后国民党用这个方式来做，这两天一堆挺侯的就跳出来啊，没塞阿雷布啦，党要有党的规矩啊，所以代表什么？大家开干了嘛，你今天所有人就在这边就好，你要争就大家一起来争，反正呢朱立伦现在就咬着一个，我没有公开讲说是我叫他去的啊，但是黄建廷放话的效果达到了没有？达到了嘛，是你郭台铭现在想要，要我弄一个游戏规则让你可以加入， 对， 不是我国民党现在需要你啊，规则这个要求是你提出来的啦。 那你觉得会让郭台铭回来吗？ 我认为现在就是大家看，我觉得朱立伦现在在等，你知道，反正你都有好兄弟，你看今天大家根本好友谊嘛， 啊，我在这个时候我不用把这个态度讲出来，因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朱立伦确实为郭台铭跟侯友宜说好，你们都可以来选，嗯，那等于是对外宣布讲说，哇，朱立伦我得啊啦，嗯，我不是最强的嘛，嗯，我们要让这些人进来，哎，你叫朱立伦自断自己的左右手跟自断自己的双脚，嗯，我认为在这个阶段，朱立伦他当然就装傻嘛，反正找人放话，你会放我也会放啊，嗯，但动用到党的秘书长，你说打猪打一道，说没有任何人交代他，嗯，他去完了之后还出来讲说我是嫌命去，哎，谁还能嫌命嫌他的，嗯，还能够要求他， 啊？中国时报修理还是会痛的啦， 当然嘛， 而且会害怕啦， 当然嘛，嗯，所以一定要揪嘛，啊，他只要怎样，反正黄建廷你就来，反正你是秘书长嘛，嗯，你当然就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干嘛黄建廷阿麦吼，他去接触郭台铭这种事情的正当性会被摧毁哦。 啊，所以你想会怎样样？你该自保啊！啊，啊不改录音嘛？ 对，你看哦，然后呢？今天啊，郭台铭说，对党内传出反对开大门让郭台铭回党，因为李乾隆嘛。嗯。王金平说，那一定是支持别人的人在运作。好，哎，欸，请教一下易川兄，那个运作的人像哈？ 啊，因作为就是侯友宜的人嘛，就简单。啊，哦，啊，这道郭台铭要选哦，你讲关公交妈祖嘛，哦，我看不是关公啊，嗯，是公关啊，哦，就是伊即马公关公司甲讲哦，你也当选啦。嗯嗯。啊，那咧，咱看这民调，即马即几期做的民调差不多啦。就是讲，你若侯友宜代表国民党选，买赢。嗯哼。啊，侯友宜若用无当选，买赢。嗯哼。所以对侯友宜来讲，讲，我都确定要选啦。啊，我用国民党算买晒，买赢；啊，用无党算买赢。嗯，啊，我用国民党算好，啊，所以即摆伊唔只会甲讲，甲国民党讲，啊来，我想要用恁只算，啊，看恁的规定是安怎，嗯，哦，好，啊，恁规定若好，我就用国民党算。是，啊，恁你群人来继续搞我咩？吼，哦，什么游淑慧、董志生，吼，哦，啊，什么 郑丽文， 吼，哦，蔡正元，嗯，规群拢来搞我咩？啊，我用无党算，因为我用无党算。我嘛赢嘛，吼，嗯嗯，啊，我用无当选，啊，够一个叫柯文哲的，伊嘛要参加我这组啊，吼，嗯嗯嗯，啊，所以这民调看起来，就是伊用无当选，嗯，啊，侯友宜嘛算，赖清德嘛算，啊，柯文哲无算，这群郭台铭嘛是赢，嗯嗯，所以对郭台铭来讲，伊即摆叫做丢关给你知哦，然后做状况，咱就要卖厝啦，嗯，卖厝讲，我想要买这间厝，伊讲这间厝哦，一千万，可是有另外一个人出1100万，啊，你搁要交的，嗯，两边都咧逼这个计数，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郭台铭来说，哈，已经嘛，伊嘛无急，伊就看朱立伦，看你要比什么棒嘛，哈，啊，黄建廷是记录不良的啦，嗯，对国民党来讲，黄建廷记录不良，安怎讲？一定该去对郭台铭，啊，就去哦，咱每一道啊，嗯，各位记得有一次监察院副院长的提名，嗯，小英总统被提名黄建廷，给。曝光了，黄建廷 好像是答应的本 来，欸，他本来答应的嘛，嗯，啊，搞不好国民党跟他没说，你哪去做那边监察副院长？伊讲，哦，啊，那国民党无来，啊，算了，啊，无我买好啊，嗯，哦，当然了，这青菜的对啊，监察院副院长，你甲总统讲好，要甲你提名，即马你讲啊，那无啊，国民党那无改，也无买，嗯，黄建廷见郭台铭，这个很正常啊，因两个本来啊，只是讲等来讲了，去用发现了，即马黄建廷讲，伊嘛无一定要算。我讲啦，郭台铭的意思是讲，我无一定爱代表国民党选。嗯哦，唔是，我无一定爱选啦。嗯嗯，我要选，可是我无一定爱代表国民党选。等于甲恁朱立伦讲好清楚。嗯，哥，你即摆咧讲话了，侯友宜这边当然袂爽啊，嗯，因为奇怪咧，郭台铭都啊唔是国民党诶，啊你走去问伊，啊我侯友宜咧，朱立伦你拢无问我，黄建廷你嘛拢无问我，你规群拢无问我，我嘛要选咧。嗯，问题是，无人听过侯友宜要选啊？恁，嗯，在场有看过电视侯友宜 讲要选总 统，拢无啊！所以对于讲朱立伦跟黄建廷来讲，你若拢你也无讲要选啊，我去，嗯，我去问你要创啥？人个郭台铭是有讲要选，嗯，所以甲问看。啊，朱立伦呢？即摆大家讲啊，啥物开一个门吼，即个郭台铭转来，郭台铭转去国民党要创啥？啊，伊食饱先用哦，伊钱济哦，伊就要转去管钱哦。迄等个时袂讲，他只剩下啥？出钱出力帮忙捐款的份， 那就只能当啦啦队， 只能当啦啦队。郭台铭不能空嘞，郭台铭对国民党加一个目的，啊，是要选总统。好，所以呢，朱立伦一定是安尼嘛。嗯，我即马判断朱立伦的决策逻辑的是，先决定人选，再决定制度。嗯，最后那个人选就确定了。 先决定人选， 一打决定人选，没有郭台铭算。嗯。一个制度的该这郭台铭算嘛？ 因人设事。 一拿决定了讲。 即摆郭台铭来甲逼，讲你若无爱真决定哦，你若无甲我讲好，要我要用恁只选哦，你若无要确定哦，我四月甲你宣布落去。 是。 朱立伦讲哦，安、啊、尼你就无党选吧。我们国民党的规则就是要国民党的党员才能选。 嗯嗯。 啊，朱立伦讲，你看我对头到尾就讲拢爱当完算啊，所以咱是挺好友谊的啊。我哪有挺挺什么郭台铭？恁都靠我靠拢乱讲。 嗯。 啊，伊若是郭台铭讲好，要郭台铭算。伊就讲啊，咱就是什么同舟计划啦、非绿联盟，大家爱团结啦吼，唔是国民党啊，咱嘛拢甲纳入民调啦，咱嘛。规则用朱立伦。 易专兄，我请教你，你干嘛？朱立伦的心目中比较希望给郭台铭选，还是蔡侯友宜选？ 我觉得他喜欢给郭台铭选。 为什么？ 诶、欸，郭台铭我都炸鸡来呀！ 哦， 啊啊，选举免钱啊！ 伊你讲侯友宜是最强母鸡啊！ 伊最强母鸡， 哎呀， 哦， 继续当母鸡啦！ 啊，继 续在新北当母鸡。 哦， 啊，所以对朱立伦来讲啊、嗯，朱立伦一句话就是。他又在玩两面手腕，他想要迄个小兄还是大主两边，就会用你知无？啊，这边甲跟两这边，这边甲跟两这边，所以大家看做袂爽的嘛、嗯，就是包括说一挂深蓝的，就拢讲朱立伦你到底是咧变啥？你有啥要支持郭台铭？ 好，啊、这个是联合报今天啊写特稿说郭侯之争，党内大战一触即发。好、哦，这唔这是蓝营里面的焦虑感啊。哦他说啊，诶，这个已经啊为明年大选埋下了隐忧，党内的焦虑快要炸锅了。恭喜来，分裂是隐隐出现的哈、哦。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哦，这不是咱讲的，这是联合报用特稿下的。联合报讲啊，郭侯之争，党内大战一触即发。而且党内的焦虑快要炸锅了，现在党内可能又要陷入分裂了。好、哦，那我想请教一下文元兄，你也烦恼呗？ 我当然烦恼，我才刚选上议员，我现在眉头都是皱的。 啊， 我举个例子啊、哦，我刚好在昨天郭台铭在讲说他这个什么年轻气盛一时冲动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我自己的脸书的粉专做了一个简单的民调。 嗯， 那我是国民党的议员，所以里面让国民党的支持者比较多，下面留言的一比一。 嗯， 支持郭台铭跟支持侯友宜大概是各半 哦。 然后你去看他们留言内容哦，他们是极度对立的哦。支持侯友宜很讨厌郭台铭，就觉得说他四年前离开国民党， 嗯， 那这四年对国民党可能没有特别贡献。那支持郭台铭觉得侯友宜可能是这个蓝皮绿骨， 嗯， 好，类似这样子。然后就是在新北市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国民党的支持者在现在这样子有这个所谓两个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情况之下。目前已经开始渐渐分裂了。所以如果譬如说现在是二月中嘛，我们如果这议题要一直拖到四月甚至五月的话，拖那么久的话，这个分裂一定会越来越明显。虽然 不会啦，真理越变越明。 真理，我觉得候选人跟真理没关系，他是一个比较适合或能打赢选战的人士哦。那我先讲一下哦。老实讲，我觉得黄健庭秘书长去问郭台铭，他是身为秘书长，他去征询可能各个有可能的人选，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我举个例子啊、哦，包含当时在那个我们这个中山北松安补选的时候，还找不出王宏威这个人选的时候，黄健庭那时候有打给我问我说：“哎、大家对地方的看法怎么样？”这是他的工作。 嗯， 但我觉得时间点很重要。刚刚有两个时间点，一个是过年前，一个是2月14号。如果是2月14号，我勉强可以接受，但过年前我觉得这个党中央，如果是过年前的话，党中央一定要站出来去解释这个事情。 嗯， 因为过年前郭台铭没有说要选总统哦，是有人觉得说他适合选总统，媒体民调开始放他了。大家还记不记得过年期间郭台铭还飞去美国去谈生意，然后包含他的夫人还亮出这个豪宅的照片。所以当时没有人在讨论这个事情。 嗯， 假设在过年前党中央就派人或黄健庭就去跟他谈的话，当然外界会觉得说，诶，你党中央是不是针对特定人选？ 嗯， 好，这样自然而然其他阵营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嘛。所以我觉得今天当然我觉得秘书长工作是争取所有可能会赢的人选， 嗯， 但前提是那个人要有选总统的意愿啊， 嗯， 是要可能人选啊。如果他都没选的话，那你每个人都问吧，那你为什么特别挑郭台铭？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疑虑，这也会造成侯友宜的支持者对于党中央现在可能会比较不信任， 嗯， 所以我觉得最后也导致说，为什么朱立伦主席今天跳出来讲说他没有受命给黄健庭，我不知道黄健庭到底是否是嫌命过去， 嗯， 但朱立伦现在已经跳出来 嫌命是真的黄健庭自己说的， 对，我说黄健庭他自己有这样讲， 嗯， 但朱立伦跳出来去澄清这个事情了， 嗯， 但我的选择是相信最后党主席说的话， 嗯， 他说他没有叫黄健庭去做这个事情哦，嗯，那所以他看得出来，连党中央下面对这议题都有点在走钢索， 开始担心得罪任何一方。嗯，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整个初选的时间点跟那制度啊，现在就是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但我最后还要讲一下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郭台铭起来了，然后说他增加所谓媒体曝光等等。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两天也讨论到昨天那个放言的民调，大家注意到民调有个重点郭台铭如果跟那个柯文哲合的话，是赢侯友宜的。 对， 我要跟党支方讲我那民调有没有机构效应我不管但这民调结果它呈现一个东西，就是说今天连其他阵营都在鼓吹郭台铭不需要国民党，他也能赢所以我也要跟郭台铭的幕僚讲说，你要去看清你现在的事实，到底是你需不需要国民党的招牌？你不需要没关系，那我们就现在就分道扬镳，各自选各自。但如果真的需要的话，那进入国民党初选制度的体制内，大家好好去比一场选举，最后选出国民党推出候选人。 是，变数还有柯文哲。按照联合报公啊，联合新闻网说的，说柯文哲说，对于自己在总统大选中的角色定位，柯文哲自认他扮演关键角色。他说，民众党想要突围不容易啊，一水国外被调进困难了。但是呢，我可以成为关键第三势力。他自信的说，2024谁当选，我决定。一家兄， 我讲，所以情人节前哈，柯文哲透过那个黄靖莹跟郭董表白嘛，讲来，我做副委，你做这样正的嘛，啊就被情人节的时候被那个叫表白被打枪嘛，就整个郭台铭他其实是挟柯文哲以令国民党啊，也就是说。我随时，你国民党如果不提名我，没有一套所谓的，他说朱立伦说一套办法给我可以参选总统， 是 可以给我加入国民党参选总统的话，我是有可能跟柯文哲在合作的。那柯文哲最大的利基，所谓他关键第三者的角色的扮演就出现了嘛。如果是提名郭台铭，那我相信那个中国系中石系统旺中集团的这些媒体人也好这些名嘴也好，都会移到所谓的柯文哲身上，因为他根本跟郭台铭是水火不相容啦。对，在柯文哲最近的声量下跌的情况下，他就会拉高因为旺中集团又加入了柯文哲阵营了。但是如果提名侯友宜的话，那郭台铭是不是会回去跟柯文哲合作这又是另外一个变数。甚至柯文哲郭台铭也可以用无党籍参选他拿民众党的推荐，然后柯文哲做副手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局，他还是可以不用加入民众党但是他用无党籍参选。在放眼的民调里面可以很清楚，这一组如果郭柯合的时候是赢过侯友宜的所以他释出这个民调的风向球之外，他连神明也释出了2019年他会拜的原因，因为他请一尊，他说妈祖托梦今年再加上一尊叫关公妈祖没搞提关公来倒所以我还以为做了，他连神明都做了民调， 妈祖没搞提关公来倒 所以做了神明民调柯文哲现在我们说实在他现在在北刷的妈祖在行脚嘛在行路获得同情票，北刷的妈祖支持获得同情票一张那柯文哲那个侯友宜，因为他侯王嘛侯打刚刚公侯侯做代级，所以侯王那个孙悟空会支持他一票然后郭台铭现在有关公加妈祖两票那赖清德是众神护台湾所以大赢那如果说再加做一题立委的民调题的话神明会怎么回答？因为徐小清说杀神杀佛，所以他的民调是零票没有人敢支持他，因为都被他杀光了所以以神明来论我觉得是不好了，还是要最后还是要回到国民党的机制其实他只要拜一尊神叫诸神朱立伦，因为不管国民党里面的他的入党的规则或者总统的初选办法甚至要征召，现在都掌握在朱立伦手上，他可以征召侯也可以征召郭所以这两尊这个郭侯要如何给朱立伦承诺未来谁当总统，他都是实质的掌权者这个才是朱立伦最后的所要的。所以为什么最后我说朱立伦会扮猪吃老虎最后大胜的是朱立伦？ 没有啊，朱立伦今天有讲他说星云法师生前有跟他开示作为党的主席就是要无私无我这句话怎么解读？ 无私无我的意思是说你都去做总统其实台湾的总统你要看台湾的制度因为他真正有实权其实在立法院在行政院总统其实处理两岸国际外交两岸关系又不好，国际说真的我们的建交国又没有几国的情况下，真正掌握实权的其实是行政院长跟立法院院长如果他实质是朱立伦做党主席兼行政院院长那立委都是由他提名的时候，不管是侯友宜做总统或者是郭台铭做总统，真正掌握国民党 实权的，嗯，还是朱立伦。所以这个是朱立伦盘算，甚至他在两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他自己有没有可能跳来参选，嗯，这都是留有他的后路啦，哦，所以我觉得最后的关键的决策者还是朱立伦。 那麦基欧联合报上上特稿讲啊，朱立伦无表态，伊唔算咯，哦。嗯，哦，这个事情朱立伦今天有说啊，媒体今天问他，国民党内参的民调是否没有纳入你，朱立伦内参民调，嗯，朱立伦说，已故星云大师曾经开示他，从事党务工作就是无私无我，放下自我，有党无我。讲到讲，这是不是表示伊未算？嗯，啊，还有 这个差没有，就是讲阿弥陀佛四个字。我觉得朱立伦基本上哈，他确实如一善刚刚讲了，确实是 一个 制高点啊。他昨天讲的话其实蛮有趣的，嗯，他尊重党内的同志。尊重党内任何一边支持一边的同志哦，嗯，哎，那基本上呢，你们哪一边要支持谁哈，我都尊重，哎，但是最后呢，一定要大团结，哎，嗯，那最后大团结当然了，最后停出来当然是希望大团结，但他党主席的角色，可是陶景啊，哦，嗯，陶景还公会三会，基本上呢，他把郭引进来之后呢，侯就开始急了，嗯，现在两边就开始斗了，有，这某个程度呢，伊就卡关山啦。啊，你看被羞辱了。啊，两府相争啊，嗯，必有一伤嘛。 有， 哎呀，或者是两败俱伤都有可能。嗯嗯嗯。那弄到后来的话，他如果说再定一个类似像郭台铭的说法，说，哎，如果没有表态了，我们就不要征召。嗯。我们如果没有表态，没有征召的话，那到时候恐怕侯友宜就被排掉了。啊，哎呀，就剩下郭跟朱而已哦。嗯。他当然可以跳下来选，他怎么会不用跳下来选？但是我认为啊，国民党目前的党内的这个对立哈，其实还不到高点。哦。为什么？因为现在连这个哈小辣椒哈，洪秀柱都看不下去啊。嗯。他就逼啊，这一个哎，那侯友宜啊，你不要哈再这样子啊。假面清高嘛，你要出来表态嘛，嗯。如果假设今天呐，啊，侯友宜在表态的话，嗯，那哈，哦，国民党哈，哦，就已经进入准初选的一个状态。嗯嗯嗯，准初选的状态，如果还没有进入整个游戏规则的状态的话，嗯，就已经杀到哈，哦，老实讲天昏地暗了 啊。等到在游戏规则之外又再杀一次哈，哦，我觉得国民党的内部的这个竞争哈，一定会变斗争，嗯，斗争呢一定会越来越血淋淋。嗯，我就觉得好戏真的还在后头。 好，这个是啊，洪秀柱他鼓励侯友宜，你若有意愿要选，我想请教大家，有意愿要选吗？ 有啊， 有啦，大家嘛看。哦，你就要勇敢表态，毕竟时代不同了嘛，已经不是用黄袍加身了啦。尽管你侯友宜民调最高，洪秀柱提醒他。不表态没有用啦，那边做总统对两岸跟国际情势，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都要说清楚嘛。他向侯友宜喊话，免阁拍死啊啦，啊，哦，除了好好啊做代志以外，你要多讲一点。侯友宜在新北已经十几年了，你免烦恼落跑的问题啦，哈，哦，哎，欸，方老师，啊，侯友宜敢会表态？ 不会 哦，不会， 因为接下来议会要开议了，哎，欸，他怎么面对议会？他今天还在讲说， 议会嘛，打刚一直敢问。 嘿啊，他今天还在讲说，哦，我现在是新北市市长，我要把握当下，嗯，好好做事。 对， 你就继续把握当下，嗯嗯。朱立伦就说，你继续把握嘛。 是，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说，但是现在哈，啊，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虽然郭跟侯两个人本身是有私交的，嗯，因为我们知道鸿海的总部在土城，土城就是过去就是新北市嘛，嗯，所以侯友宜在当副市长就跟郭台铭是有交情，而且郭台铭的爸爸又是警察嘛，嗯。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人会产生斗争是什么？下面的人已经闹到不可开交了。嗯嗯嗯，就刚才这个委员讲的，现在挺侯跟挺侯派是反郭。嗯，那这个因为他们攻击的非常强哦。嗯，而且你看，包含像李乾隆 啊，一比一哦， 对， 林文秋色哦， 而且李乾隆、郑丽文、游淑慧、叶元之都跳出来了。嗯，他们是挺侯， 曾明忠， 曾明忠，对，他们都跳出来了嘛。嗯，这接下来就会升高到哎。现在侯是没有出来选，到时候郭就会质疑侯，直接质疑侯，你卖 gay 啦，你是想选嘛？你两个选一个嘛？你要不要绕跑嘛？嗯，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是劝民进党现在把哈，所有蓝营媒体，不管联合中时还有政治人物，对于郭台铭的批评，全部把它收集起来，嗯，就作为子弹，因为民进党现在没事，就等着看好戏嘛。嗯，那他们越批评的激烈，那我觉得侯跟郭的矛盾就会出现哦，因为终究侯是被动的，郭已经主动了，郭已经不在乎了。郭现在豁出去了，啊，那现在就会两个人就会针锋相对，我觉得那个斗争才会真正开始。 好， 我们呢现在要来连线啊，是跟郭台铭董事长啊一直关系非常紧密、非常好的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卢嘉诚卢委员哈，卢委员你好。 大家好。 嗨嗨，那卢委员嘛是你头衔嘛哈？ 那对对。 是是是，那这边啊，这个郭董啊，伊讲这边是妈祖甲关公同意伊出来选总统，你有跋杯哦？ 我认为啦，齁，郭董呢，笃信呢，天上圣母跟笃信呢，万圣帝君呢，这个是他宗教信仰呢。至于寡杯不寡杯，不重要，因为心诚则灵啊，人老心虚嘛，天上圣母甲关圣帝君落来灵感，这是我在相处多年来呢，感觉才会出来，所以讲，伊甲有讲安尼。天上圣母关圣帝君同意算，当然伊就有这个捕捉到这个信息。 好好好， 啊，当然伊身被重责大任，所以讲伊在下这个定论。按原来呢，我甲伊相处毫无意愿，他披荆斩棘嘛，他完完全全呢等国民党的初选办法，到义不容辞，各种形式都可以接受，他就是要来担当这个重责大任。2024年呢，他这个意愿几乎已经有定了。那就看朱立伦主席的高度以及他的智慧。因为他也是响应朱立伦主席的威力联盟，他才有这样的一个结对。那希望朱主席赶快把这个初选的办法定出来，才能够有继续走下去，也才不会呢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呢彼此受到伤害。我认为是这样。 好，那如果拿你讲他都要讲啊，尽速把这个办法弄出来，你干嘛想紧？你希望当时？ 当然呢，是愈紧愈好啊。我本座讲了，那继续拖落去，变拗皮到拖平 啊。 所以讲，那安尼继续拖落去，当然呢，政治的物件呢，随时都会产生变化。这些坐轿的人会理智，会克制。这跟轿的支持者，不见得可能会。产生不理智的谩骂冷言热潮，包括呢，这个采取呢不理智的动作都有可能所以这样彼此会受到伤害，又像恢复到四年前一样的一个状况，到时候呢，真的是菜篮啊挂水白了干啊，无太公好好比呢，大家会来会比，就要看国民党的主。朱立伦主席他的智慧啊，所以我建议赶快来有所结论出来，出点办法赶快定出来，赶快付诸实施最重要。 好，如果我请教你，因为今天啦，国民党政策会的执行长这个曾明忠曾委员有讲，伊讲伊无赞成初选啦，初选吼造成分裂啦，伊赞成吼征召侯友宜啊，你有赞成无？ 我想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啦，哈，伊有伊的看法，我嘛我的看法，这是咱大明大化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啦，哈，我们不予置评，但是呢，伊有考虑无？我有伊都当呢，高票当选连任啦，哈，你这阵我有伊的声望最高，但是跟郭董还没有做一个民调的比较。坊间所做的民调比较，以及各政党做的民调比较，包括媒体做的民调的比较，也是在伯仲之间，互有呢超前。但是国民党你出钱的办法一出来的时候，我想呢，彼此就要进行这个民调，这个出钱办法进行之前呢，就要一个协商嘛。协商要公正、公平、公开。双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情况之下，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哪一个人说了之后用征召就征召， 那不要陷侯市长不仁不义，也不要再重踏四年前的步骤。 好好好好，啊，你感觉啊，恁家己有做民调无？这个郭台铭、郭董家己有做民调无？ 有做无做，无重要。哎，啊，我嘛无想要去了解，但是以我选举的经验啦，我要参选人，我一定爱做民调啊。 是是。 啊，如果我无做民调，嘛别人会替我做民调，提供我做参考啊。我从政30年，做过议员，做过市长，做过立委啊。 是。 我相当了然于胸啊，点滴在心头。我个人哪会都不会做民调。 郭董啊，迄刚出来讲，吼、啊，讲伊都年轻气盛啦，吼，啊，一时冲动。这算不算他的道歉？ 我跟你讲啦，这一定哈、哦，意思也有够啊啦， 哦，意思够。 啊，其他个呢？嘿，是单方面的错误啦。 那 为什么讲郭董出来他帮伊害？以伊单纯的认为啦，你就是要让我出来。让国民党有重组执政机会嘛？ 哎 哎哎哎哎！你单纯的情况 是 哦，不是有权谋嘛？那、啊、有没有权谋、嗯？大家心知肚明嘛？公侯不伦理啦。那如果讲恢复四年前呢，国家伦理独立的时候都没了没完啦。 是， 现在善前最重要了，团结一致最重要了。 卖计较四年，卖计较四年前啊，都丢了。 啊， 卖计较四年前啊，都对了。 有啦，个计较就无意思啊嘛，哦。所以说彼此都有支持者嘛， 是 啊，彼此都有呢。为人诟病的地方嘛， 是 啊，人无一个杂种的啦。你较清洁所在哦，鸡毛青来搬落拖沙粉啊啦。也不要在那边说有的跟没有的啦，彼此伤感情啦。 是， 所以以朱立伦主席的高度啊，他抛出非绿联盟，郭董第一个响应啦、啊。那你非绿联盟到底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就要考验朱立伦主席的做法了。 好，后来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